白驼山周觉伟人现场指导史记碑先金枪杆子的故乡永放光辉在平川革命史记地落成。落成仪式9月7号举行。平川革命史记地传颂着白驼山周觉伟人爱国献身的足迹和不朽革命史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曾在解放了的祖国亲自选定我国第一个兵器厂的地皮，开辟了无人走过的军需工业的道路。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把该史记地转变成了一个先进思想教育有威力的据点。